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冒用客户信息办理居住证，结果呢被房主发现，最终呢链家公司被告上法庭这样的一起案件。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把这起案件的前后经过以及开庭的具体情况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一下。那么这起案件最后法院会如何的判决？由这起案件又引发了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社会问题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将继续跟大家来关注这起案件。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他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再把这起案件的案情呢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因为委托出售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清河营东路的一套房子，2017年的4月份呢，赵先生与链家公司签订了房屋出售委托协议书，并且将自己的身份证、房产证复印件等资料提交给链家公司的经纪人杨某。2017年的9月份，赵先生到派出所办理北京市居住证，却被告知自己的房屋已经由承租人办理过了北京市的居住证，没有办法再次办理。赵先生非常奇怪，自己的房子从来没有出租，怎么会就有了一个承租人呢？赵先生的代理人对记者说， 因为那个房子是要卖嘛，那房子是空置在那儿的，刚好有亲戚呢是需要那个办理居住证，那我们就把房子租给了一个亲戚。然后呢，我们去办理这个居住证的时候呢，发现呢这个房屋呢已经被什么冒名顶替了，就说有人已经出租了，那就是说我们的那个第二被告。 民警呢，于是将已经办理过居住证的相关手续给赵先生看，赵先生这才得知，原来是链家公司的员工宋某利用职务之便，盗用自己的身份证、房产证的复印件等个人信息资料，并伪造了租房协议，骗取公安机关为宋某本人和他的妻子办理了居住证。 居住证实际上呢，就是到派出所去办的，只要是拿到那个房东的那个房本的那个复印件，然后呢自己呢去拿一个那个租赁合同，那么这个租赁合同呢是对方伪造的。 赵先生的代理人对于记者说，当时啊房子呢已经在挂牌出售，但是呢在挂牌出售期间呢还租给一个亲戚，让亲戚呢住在这里，暂时作为一个栖身之所。亲戚呢要办理北京市工作居住证，所以说呢赵先生才会拿着相关的材料去派出所办亲戚的居住证。也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赵先生才发现有人冒用自己的信息办理了北京市工作居住证。如果不是这样，可能直到赵先生把房子卖了，都不知道曾经有人冒用过自己的信息，这让赵先生大为光火。 我们是租给这个亲戚的，你知道我们这个房子不是要卖吗？但是租给其他人的话，他不太好去处理，但亲戚话存在这么一个好处，就是我随时可以让你走，那么他有这个居住证的这个要求，那我们就把这个房子就自然而然的租给了一个亲戚。 经核实，赵先生了解到相关证件是由经纪人杨某提供给宋某的。赵先生提出异议之后呢，在2017年的9月4号，宋某办理了北京市居住登记卡的注销手续。宋某的代理人，同时也是宋某的亲属对记者说，宋某当时盗用赵先生的信息办理房屋居住证，真的不是故意的。 本意并不是说想给他造成什么影响，想什么得到什么大的好处，根本不是那样。8月23号办，9月3号不是4号就撤了。 赵先生认为，链家公司作为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房产中介服务机构，疏于管理，使员工有可乘之机，利用职务之便侵犯了自己的民事权益，行为性质和社会影响恶劣，因此将链家公司宋某还有自己的经纪人杨某一并诉至法院，要求三被告公开赔礼道歉，索赔经济损失1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并且要求删除个人信息。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把这起案件的前后经过以及庭审的情况跟大家做了具体介绍。不久之前，这起案件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不久之前，这起广受社会关注的公民个人信息泄露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现在宣判。 法院首先认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宋某非法使用客户信息的行为构成了民事侵权。 本案中，宋英华作为时任链家公司员工，了解中介公司员工在履行职务行为中会掌握客户的房产和身份证个人信息。基于此，宋英华出于为其个人及家属办理北京居住证之目的，询问关系较好的同事杨喜东有无北原地区的业主信息，并成功通过杨喜东非法取得了赵鹏的房产信息和身份证信息。其后，宋英华使用违法取得的赵鹏个人信息，同时伪造出租人为赵鹏、承租人为宋英华的租赁合同，办理了北京居住证，直至被赵鹏发现后方注销了居住证。宋英华非法使用赵鹏个人信息的行为构成民事侵权，应承担赵鹏个人信息被侵犯损害的全部赔偿责任。 而杨某在明知宋某有非法使用的目的，仍然为宋某提供信息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杨某的侵权行为与他履行职务存在内在关联，相应责任应该由链家公司来承担。 关于杨喜东链家公司的责任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情况，时任链家公司员工杨喜东明知宋英华使用赵鹏信息将用于非法目的，仍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公开提供赵鹏的个人信息给宋英华。杨喜东与宋英华基于共同故意之意思表示实施的侵权行为 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34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杨喜东将其在执行工作任务中获取的赵鹏信息非法公开并提供给宋英华，其侵权行为与其履行职务存在内在关联，因此应由其用人单位链家公司承担杨喜东的侵权责任，即由链家公司与宋英华对赵鹏承担连带侵权责任。 同时，法院还认为，这起案件侵权事实之所以会发生，与链家公司内部的监管漏洞有着直接的关联，链家公司管理存在过错，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在经营活动中大量获取客户个人信息的盈利性法人，链家公司主要就是利用自身在市场上的信息优势地位，为房地产市场买卖及租赁双方提供信息匹配的居间委托服务，因此对市场信息的掌握是链家公司盈利的核心要素。在链家公司提交的企业内部职业道德行为守则中，客户的个人信息作为该公司的机密信息，也可见该公司对于客户信息盈利的重要性。在利用客户信息获取利益的同时，链家公司需要对客户信息承担高于一般经营实体的保管义务。本案中， 链家公司作为房地产经纪服务机构，基于房屋出售委托协议，经纪人杨喜东基于履行职务的行为而成为了获取赵鹏身份证信息及房屋所有权证信息的合法信息使用者、处理者。链家公司及其经纪人应保证其对赵鹏个人信息的使用仅系履行合同目的之需要。然而，作为企业员工的管理者，链家公司未建立信息安全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没有对客户信息安全风险提质，没有对客户敏感信息加密处理等严谨细致的管理制度保证客户的信息安全，从而无法确保经纪人谨慎依约合法使用公民个人信息。而且通过庭审查明可知，链家公司要求经纪人必须将客户的身份证、房产证及合同信息拍照后上传至公司内网。链家公司可以预见，在这样的处理方式下，会极大地增加侵犯客户个人信息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和危险性，而链家公司对此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有效的操作规程等防范措施予以风险的防控，公司员工可以轻易将业主信息泄露用于非法目的。因此，本案侵权事实的发生与链家公司内部对客户个人信息的保管存在漏洞直接相关，因链家公司的管理存在过错，其亦应对赵鹏的个人信息被侵害的损害后果承担侵权责任。 同时，法院已支持了原告方赵先生要求被告方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 针对赵鹏主张的赔礼道歉请求，本院认为赔礼道歉具有事后补救的性质，是有效的约束责任。当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受到侵害时，通过国家强制力要求侵害者公开发表致歉声明，无疑是一种对个人信息侵害者的强有力的谴责，能够起到对受害者心理上的慰藉效果，有助于化解义愤，伸张正义，彰显法律权威。故本院依法判令宋英华链家公司公开向赵鹏赔礼道歉。赔礼道歉的具体方式由本院根据过错程度及侵害程度等综合因素予以判定。 而赵先生所提出的要求被告方赔偿10万元经济损失的请求，法院最终也予以支持。 针对赵鹏主张的经济损失，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信息经济的发展，个人信息作为一种日益重要的资源，其财产价值日益凸显。个人信息处理业已形成产业链，个人信息同时体现着人格利益和财产价值，对个人信息的侵害必然带来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对于判定的经济损失数额，本院针对案件情况和侵权情节，确定经济损失赔偿金额为10万元。针对赵鹏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一节，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赵鹏因此次个人信息被泄露而引发明显的严重精神痛苦，因此对于其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最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了如下的一审判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1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8条、第3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40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在其官方网站 bj.lianjia.com 首页以公告形式向原告赵鹏赔礼道歉，赔礼道歉公告的持续时间为连续3日，公告内容需经本院核准。如被告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拒不履行该义务，本院将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媒体上公布本判决的主要内容，费用由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负担。二、被告宋英华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原告赵鹏出具书面道歉声明，向其赔礼道歉。书面声明内容需经本院核准。如被告宋英华拒不履行该义务，本院将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媒体上公布本判决的主要内容，费用由被告宋英华负担。三、被告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被告宋英华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连带赔偿原告赵鹏经济损失10万元。四、驳回原告赵鹏的其他诉讼请求。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案件宣判以后呢，链家公司代理人并没有接受记者的采访，但是呢，他向记者表示，是否会上诉，将由公司内部讨论之后再决定。而宋某的代理人，也就是宋某的亲属，对记者说，他觉得10万块钱太多了， 1万-2万吧，我们还能承受，你10万指定是不是太多了。 而原告方赵先生代理人表示，对20万的精神损失并没有支持，表示理解，但是希望有机会还是能争取一下。 另一块呢是那个精神损失，对于精神损失这块呢没有支持呢，这块呢表示理解，但是呢我们还是说有可能会去争取一个下步的一个精神损失赔偿。 同时这位代理人还向记者表示，不排除会上诉的可能性。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认为就是说对于这个精神损失这块没有支持或者说那个判决书我还得一点还得研究一下，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也有可能不上诉。 这位代理人还向记者表示，这起案件凸显出目前我国立法上的一个空白，对于隐私权的保护还远远不够。 这个案件的那个类型比较少，隐私权的保护呢确实是一个亟待那个关注的一个问题。虽然说我们耳濡目染听得比较多隐私权，但是真正的写在法条上面的保护很少很少。对，我觉得今天这个警醒呢是一个突破，这样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突破。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今晚拍案。 案件的承办法官，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九仙桥法庭的副庭长罗曼法官，在案件宣判以后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这起纠纷呢是一起这个人格权纠纷。那么从我们这个民事基本法民法总则颁布施行之后呢，就是通过民事基本法的形式明确了公民的个人信息是纳入到了我们民法保护的体系之中，然后在人格权项下作为一种侵权保护的形式按照个人信息权予以保护。本案呢就是一起典型的个人信息侵权的这个纠纷。在这起案件的审理当中呢，我们发现就是首先是有一个直接侵权人个人，他利用职务之便针对他履行职务期间获得到的公民个人信息非法的公开予以了利用，为了得到满足他这个非法使用的个人之目的。那么另外呢，我们还发现在是对于在市场当中很多的一些主要就是靠信息交互和匹配信息来盈利的公司，他们可能在意识当中对于个人信息的监管和保护还有待提升，也是因为监管上管理上的这些漏洞，就使得员工们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公开获取公民信息得到了一些便利。那么也是基于以上两点考虑呢，那么在判决当中我们判决了这个公司和侵权的直接人个人连带对于受害者承担侵权责任。 在这起案件当中呢，一共有3个被告分别是赵先生的经纪人杨某，还有呢就是直接盗用了赵先生信息的人宋某，另外就是链家公司。但是在法院的判决书当中并没有判决赵先生的经纪人杨某也要来承担责任，这又是为什么呢？罗曼法官是这样解释的。 首先是这样，因为结合本案我们查明的呢，是首先是这个链家公司的员工杨喜东，他将这个公民的信息，就是本案原告的信息传递给了本案的直接侵权人宋英华，所以呢杨喜东跟宋英华之间是存在共同的侵权的意思表示联络的。那么这个按照法律规定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是一个法定责任。那么又结合杨喜东他的行为呢和链家公司的履职是有内在联系的，那么咱们国家法律规定的有一个用人单位者责任，这是一个替代责任。那么在替代责任之下，所以最后是链家公司和宋英华承担连带。但同时法院也特别指出了链家公司自身的这种监管漏洞本身也存在侵权行为。 赵先生所提出的10万元的经济损失应该说并不算低，但最终呢法院还是全部的支持，这又是为什么呢？罗曼法官是这样说的。 经济损害赔偿是我们就非常典型的损害赔偿方式之一。那么这里啊，这个您的这个问题也体现到了，就是公民的个人信息它不单纯的是一种人格利益的保护。那么我们也知道，就随着这种数字信息时代的到来，个人信息的价值除了它本身具有的人格利益之外，它更多的彰显了一种财产的属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法院也考虑本身的这个信息的特点和他们这个商主体的盈利的模式 是判决侵权方承担对于原告的经济损失的赔偿责任。这个我们也是参考了，就是最高法院啊，关于这个信息保护啊，他曾经也说过，对于说如果说具体的这个经济损害数额，如果是说无法说有具体客观的说在50万元以下酌情判处都是可以的。 不过原告方赵先生所提出的高达20万的精神损害赔偿要求，法院却一点儿也没有支持。赵先生的个人信息和隐私受到了如此严重的侵犯，难道精神上就没有损失吗？罗曼法官是这样解释的。 咱们国家侵权法规定啊，对于这个个人的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是说精神受到了严重的侵害。那么通过本案来说呢，很难说原告的这个精神方面受到了这个明显严重的侵害后果。那么我们也要避免就是在侵权赔偿当中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一个泛化的使用，那么还是要结合相关的立法原则去进行判处。那么基于上述的这个立法规范，所以在本案当中呢，我们是大额的支持了经济损害赔偿，对于精神抚慰呢就没有予以支持。对我们说的这种严重明显啊，我们可以对比这个人身损害侵权里，比如说他有一些伤残，像这种那肯定会是对严重的经济损害。那么像我们通过赔礼道歉，包括我们在论理说对于为什么要进行公开的赔礼道歉的时候，也说到了公开的赔礼道歉本身对于抚慰这个受侵害人他在精神上遭遇到的这种伤害也能够起到这个平复的作用。所以我们的最后的这个损害承担方式是除了经济损害赔偿之外，还有一个两项侵权主体的公开赔礼道歉。 应该说这是一起细思极恐的案件，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个人的隐私信息，这些信息都有可能被冒用，也有可能被他人使用，也有可能被传播出去。那作为我们每一个老百姓，应该如何更好的来保护自己的信息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九仙桥法庭的副庭长罗曼法官对记者说， 对于个人来说，我觉得首先一点就是我们在提供个人信息的时候，确实是很多时候便利了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可能比如说在身份证信息的提供之上可以备注一些我们的具体的合法使用的目的和用途，或者是说我们在交互信息的时候是向一些正规的网站来传递这个信息，并且我们可能接收到信息的时候也要核实是否是正规合法的机构获取的我们的信息。那对于机构来说的话，就是要意识到在现在这种信息价值彰显的时代，一定要建章立制，并且以一些具体实际的操作规范去保障公民的个人信息得到有效的管理和监管。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今晚拍案。 通过这起案件的审理，并且呢，针对链家公司的案件所折射出的具体的问题，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呢，分别向北京市住房和建设委员会以及链家公司发送了司法建议。那法院在审理案件的具体过程当中，到底发现了哪些问题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高世华， 在利用客户信息获取利益的同时，房地产经纪机构必然需要对客户信息承担高于一般经营实体的特殊保管义务。目前房地产中介机构普遍没有有效的客户个人信息安全保管规范，如未明确纸质合同的保管流程及期限、保管责任人制度等，导致中介机构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现象时有发生。公民的个人信息权通常包括知情权、同意权、访问权、利用收益权、信息删除权等权能，其中的知情同意原则是个人信息中最为普适性的权能，但是房地产中介机构在委托协议中普遍缺少对客户个人信息使用目的、使用方法和使用权限等内容的告知，信息主体的知情同意权有待强化。 在互联网已经高度发达的今天，很多互联网企业都具有一系列的保护互联网注册用户的个人信息的措施，但是在这方面房产中介机构却没有。 市场份额占比较多的房地产中介机构，基于行政管理的要求、中介服务的需求、营业模式的创新等原因，以互联网为载体存储了大量公民房屋信息和身份信息，但是上述企业普遍缺乏互联网平台的信息安全操作规范，没有建立信息敏感级别评定、密钥加密处理传输、核心岗位视频监控等措施和制度，这必将使以互联网为介质存储的个人信息面临数据安全隐患。